因为多方面的原因，让各大工会的头头脑脑对这两个对手很是纠结的时候，下水道之王路卡修这个55级野兔 BOSS 的争夺结束了。结局没有悬念， BOSS 最终是被一展天下抢到了。对于一个55级的 BOSS， 以这些工会头脑的身份真不至于太计较，但是此时此刻却让他们都觉得十分气愤，不是因为 BOSS， 而是因为实在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开端。BOSS 站这边，叶修他们几人的角色冲过来时，就被斩楼兰加入进团了。从团队频道里，叶修他们也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最后斩楼兰拾取到的都是什么东西。 大神要哪些啊？先挑吧。 斩楼兰把东西又在丝窗里列了一遍给叶修看。 好啊。 叶修也没客气，爆出的材料中不多不少，价值均等的挑了一半。这就是双方相互的默契了。斩楼兰大气，叶修也自觉，合作的关系想长期维持下去，总是需要很多微妙处理的。 今天真是顺利，再有消息我立刻通知你。 斩楼兰心情大好。 没问题，只要我在线的话。 叶修回道。这又是他们的另一个无奈了。由于人手有限，叶修他们没可能像各大工会一样， BOSS 没清干净以前就保持24小时关注。叶修他们就这么几人，亲力亲为，休息是必须的。因为这个要错过很多 BOSS 的话，也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要不然叶修怎么希望能尽量杀到高价值的 BOSS 呢？ 这周 BOSS 还挺多的，多多努力吧。 斩楼兰说着。 哦，还有多少？ 这种情况叶修他们相对就要匮乏一些。虽然野兔 BOSS 击杀是会上系统公告的，但也要整理才能记得住，更别说上公告的时候还有可能人不在或者没注意到。 我传你表。 斩楼兰他们果然对这些工作已经是很积极在应对了，对 BOSS 刷新击杀都有积极的整理。一张统计表格传来，神之领域从55级到70级不断的更新积累，目前地图可分为69个大区域，除了每大区一个野兔 BOSS 以外，还有个别特殊设定的，存在于神之领域的野兔 BOSS 总共是74个，这当中最顶尖的70级野兔 BOSS 有20个，无疑是各大工会拼抢的重中之重。在遇到 BOSS 撞车而人手有限的时候，那绝对是会优先这20个。而这20个 BOSS 那可是荣耀 PVE 的巅峰难度了，即便是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，要一家俱乐部工会来击杀也不敢说十拿九稳的事。抢来抢去谁也没抢到，最后被 BOSS 杀了个血流成河的事儿，那也不是没有发生过。叶修翻看斩楼兰他们对这一周的统计，重点先看的就是这20个。这一周里已经刷新被杀的是7个，还剩13个，余后其他野兔 BOSS 林林总总加起来总计还有43个，过半数。 有的麻了。 魏琛凑过来看了一眼后说着。 希望都遇到些。 叶修说。 每一次机会都不能错过。 魏琛表示。随后一边接着练级，一边期待斩楼兰那边来个大消息。结果这之后居然就一直沉寂了。叶修留意着世界上系统消息的刷新，确实没有看到有野兔 BOSS 被杀的公告，显然也不是一展天下的情报工作不够到位。就转眼到了晚上，竟然真就一个 BOSS 都没出。君莫笑倒是在这一天完成了升到70级的壮举，算是彻底走出了一直以来都要面对的等级压制问题。 郁闷，居然一个 BOSS 都没出。 斩楼兰此时来消息抱怨了。 没办法。 叶修也无奈。 这就是随机。你觉得还有这么多 boss， 这些时间里总应该出一个的时候，他就是不出，谁都奈何不了。 先去看比赛了。 展楼兰招呼着。总决赛第一场马上就要开打了。 boss 也盯着啊。 叶修连忙道。 总决赛。 展楼兰强调，好像叶修不知道日子似的。 边游戏边看啊。 叶修说。 问题不只是在我，这个时候下边盯地图的人都比较不齐了。 展楼兰说。叶修想想也确实。现在快八点，照平时来说是游戏里一天的在线高峰。但看看现在的神之领域，冷清的像半夜凌晨一样。一年一度的总决赛，你要说你不关注肯定会被鄙视。你这还算是什么荣耀粉啊？不只要关注，而且要放下手里的一切活去关注。看看身边的魏琛，今晚都是没团可带了。人家轮回的今晚就打总决赛呢，作为工会成员，这时候不去围观的，小心被当作是假冒轮回粉混进大工会占便宜的。不过俱乐部工会毕竟是俱乐部工会，核心精英那都是职业或是半职业的，每天在线盯野图 boss 那是重要工作。总决赛可以给大多数人放一下假，但值班人员也得有吧，所以这大公会到底还是有人在到处乱转悠的。这一点展楼兰这边就有些做不到了。他的战队虽然已经算是正式成立，下赛季就会加入了，但在游戏里的公会还是那种玩家性质的，所以这种时候他也使唤不动什么人，最后也就无人还去留意什么刷不刷新了。 就是这样的时候，说不定我们才更有机会啊。大家都忙着去看总决赛，我们专心找 boss， 说不定会有大收获。别忘了那么多 boss 可是好久都没刷新了，万一这时段里集中来几个呢？你都是要成职业选手的人了，还追求这现场直播的感觉干啥？要研究比赛，完了录像翻来覆去的是要看到吐的，绝不差这一场。 叶修劝说展楼兰， 比赛内容在其次，关键是知道谁是冠军的这种感觉啊。 轮回 啊， 展楼兰立刻有所察觉。 你的那些东西是卖给轮回了？ 很显然嘛，难道你都没有注意到轮回角色的技能点明显有提高？ 最近有听说。 所以说 只凭这个不至于就大到可以毫无疑问拿下冠军吗？ 那他们非要自己摆烂，当然谁也没办法了。 你的意思是正常发挥下肯定是轮回胜出？ 不敢说肯定，总之我看好轮回。 你这样一说我更想去看比赛了。 你就游戏边挂着边看，游戏里万一有消息了再做动作。我看你们工会也不可能所有人都不在吧，有的人就让他们留意着。 好吧好吧， 希望有好消息。 希望别出 boss。 展楼兰一心就惦记着专心看比赛，好容易说服了展楼兰不要错过好时机，叶修自己当然也得保持盯着游戏。他们星星这边看比赛一般是不去楼下的，就在训练室里用他们自己投影，此时已经摆弄好了，不过陈果却是不在。决赛转播网吧里的生意自然是更加拥挤，陈国作为老板还是下去亲自坐镇了，以免有什么突发状况需要应对。 你不看比赛啊？ 魏琛一边看到叶修还在摆弄游戏，随即问道。比赛可没几分就要开始了，现场双方队员都已经在比赛台上坐好位置了。叶修于是又把今晚可能是个大好机会的道理和魏琛点了两句。魏琛一听也有所动，但却很是为难地说着， 我毕竟还是蓝宇的前队长，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必要严肃支持一下我曾经的母队。 你母队现在竞争对手最大的优势是你卖给他们的。 哎呦， 魏琛一拍大腿， 好像他刚刚才意识到似的。所以说来刷本。 叶修说着，手上的军魔校正在往一个70级的小副本方向走去。到了70级了，身上装备该认真凑一凑了。自制装备那是终极目标，但之前也只能是从网游里打主意。各种来路的橙子蓝装70级是怎么搭配，叶修心中还是有点章法的。 刷什么本啊？ 魏晨问，随即朝叶修这边瞥了一眼，立刻骂道， 靠，这个怎么边打边看啊。 叶修这时已经站到了一个70级五人副本的门口，魏晨显然很清楚以他们的水准，就算两个人应付起来也是绰绰有余，但是他们又不是碾压，还是得多盯着游戏操作，这样的情况下哪有什么精力边看比赛。那种闭着眼睛随便操作一下就可以一路碾压过去的低级副本，这个时候说边打边看还差不多。 人多点应付就轻松些。 叶修说着又是招呼唐柔和包子，唐柔倒是没太纠结看现场的问题，包子同样听到召唤毫不犹豫的就火速赶来。唐柔的韩烟柔和包子入侵升到70级倒是有段时间了，不过身上装备也还都不怎么样，都是些五人小本的装备，显然比起百人团出的装备还是相去甚远。三人进本，指针跳到8点，投影幕上总决赛开始，副本里第一波小怪被叶修点开了。 牧师都没有的队，人再多也应付不出空来看比赛啊。 魏晨这嘟囔着，感觉是上了叶修的当，没有牧师当然就需要认真的躲闪伤害，这样的情况下还去看比赛，绝对是看个支离破碎。